一切干涉别国内政的言行，坚决抵制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的冒险动向，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75点，升93点，总成交7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241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72，升1.4；腾讯控股304.2，升6毫；美团179.1，升2.7；阿里巴巴92.9，升1.15；中国移动52.5，升7.5；恒生中国企业69.98，升2毫；李宁70.1，升3.2。京东集团222.6，升4；信宇光学科技123.2，升7；小米集团12.14，升8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6，英镑9.544，瑞士法郎8.329，欧元5.579，加元6.145，新西兰元5.052，欧元8.0744，每百日元对港元5.8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6点，升727点。港金报1671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77美元，卖出1787.6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慢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漆咸道南近理工大学。至于较早前咧，系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卫理院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一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去坚拿道天桥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美国领事馆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 Cloud 啊，不如等哥哥教你啲嘢啊！ 想真心教我嘢，定乘机追我先？ 我是 Cloud 云浩影，想知道阿一同波胜能不能够成功做我男朋友呢，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首歌点做，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你好，星期五啊，收到音乐啊， 吓， 我系波胜啊， 我系奔神啊，好开心啊，又嚟到星期五，我又准备听日一放假啦，你又准备听日继续翻嚟开咪啦，大家都咁开心、啊， 大家开心，开心，开心， 正啊，咁啊呢排其实都闷啊，因为开始我发现。冇乜嘢睇啊， 系啊， 即系好好多平台咧，即系成日掟埋掟喺平台咧，可以发现真系冇乜嘢好睇。我而家咧系可以咧坐喺度或者瞓喺张屋企张床度一路揿揿揿咧，我净系碌一粒钟睇下睇啲咩好咯。 嗰套咩咧？咩 The Boys 黑袍纠察队第三季，其实第二季已经话好正。 呢个我冇订到，因为 系、What a pity！ 冇办法。 咁、你订嗰、那个訂你系你唔系订呢个，你系订 D 字头嗰、那个啊？ 系啊， 咁、你睇翻《星球大战》算咯， 都可以再重温下嘅。 最紧系睇一种劲旧年代嗰啲， 系啊，睇八几年嗰啲咯，睇翻 咩《A New Hope》咁样嗰个咯。 咁、但系都真系成日碌碌成粒钟就咁嘥咗个夜晚，就乜都睇唔到咁样咯。 我即系醒起啊，一路都冇讲到，近排真系有睇一个节目，之前谂住 share， 但系一路忘记咗啦。 系系， 咁系一个。同電子音樂有關嘅節目嚟嘅，喺內地嘅。 OK， 咁其實呢、 okay, okay. 個 topic 其實之前都有做過類似嘅。譬如大家會最印象深刻，即係都好多年前嘅《中國有嘻哈》啦。 喂，呢、這個我真係嗰陣時追曬，其實今年都有㗎。佢今年我都有睇佢有呢、這個即係佢揾翻咁多屆嘅一啲冠軍或者一啲好勁嘅人嚟做啲對決咁樣咯。咁我都有睇少少咁樣咯。有睇。一啲歌，即系佢哋唱嗰啲歌啊，咁样其实都 feel 到佢哋近年玩紧嘅嘢，其实都好唔同啊！即系都其实好老实讲，喺 hip hop 界别嚟计，咁我哋香港有佢香港一啲 hip hop 界朋友玩嘅一啲 style 好唔同啦，即系可能佢哋香港觉得 trap 嘅嘢几多嘅，咁至于内地佢哋节目拍嗰啲嘢就。比較佢哋玩字咯，佢哋玩字玩得幾， 同埋我記得嗰時會彈出嚟噶嘛，雙壓單壓咁，即係佢哋會有一啲叫做術語。 係啊，我有認真研究過㗎，嗰啲係錯㗎。 系咩？ 系啊。唔係，應該咁講，佢哋有改善過嘅，因為我估係一啲幕後朋友去做，咁可能有時有啲好老實講，你揾一啲幕後朋友做，佢未必真係好識得分清楚單壓雙壓，跟住然後又唔知點樣隔一句單壓咁嗰啲， 都係 佢係最初比較多位你會發現有啲瑕疵咯，咁但係去到後期，即係可能個節目嘅 budget 問題，我唔知啦，就開始慢慢佢哋係準確咗好多嘅。 哦，因为嗰阵时我都有睇，嗰阵时仲有你见到记得咩 MG Jin 嗰啲好似有去噶嘛，嗰阵时最劲系蒙面人 啦， 系啦，咁跟住早几年咧都有一个电子音乐嘅节目嘅，咁嗰时都有香港嘅朋友上去 ，Mary Lamland 都有参加，我唔记得咗嗰、那个，我上网睇翻一个叫即刻电音，我唔记得系咪同一个节目啦，咁但系嗰阵时就系一啲制作人佢会即刻表演咁，咁里边亦都系会弹嗰啲。即嗰啲彈幕出嚟啦，你或者字出嚟就係介紹我而家呢一隻咧係咩嘅類型啦，即係嗰陣時仲興緊，我記得future bass 咁有啲 artist 係玩Kawaii future bass 添嘅，好記得。 future bass 都仲有個 Kawaii future bass， 即係 Kawaii future bass 咧就好日系嘅，因為本身 future bass 咧都係有一啲trap beat 嘅影子，咁但係啲聲咧就會比較繽紛啲，跟住有啲vocal chop。典型譬如 Marshmallow 啊嗰啲都會有呢啲歌，咁但係佢卡哇伊 future bass 係比一般 future bass 再 卡哇伊啲， 真係卡哇伊啲，即係佢用嗰啲 vocal chop 可能嗰啲 pitch 咗之後咧，會好似 Minions 聲啊， 或者係咪嗰啲初音未來咁 ？Yeah 嗰種 feel 嘅，同埋佢用嗰啲音樂嘅聲可能會用到啲像素風啊，有啲 trip 通嗰啲 feel 嘅。 OK 咁就好日系叫 Kawaii Future Bass， 咁嗰陣時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字眼，或者佢會有個小知識嘅雙彈出嚟。咁雖然如果你用電話睇，其實冇可能睇到啦，勁細個咁啦。咁但係你起碼會知道個 time， 你可以翻去揾啦。都有嘅。咁就最近咧有一個都係內地嗰度做嘅，咁都有香港代表去嘅。係咁，其中一位之外訪問過 Yako 啦，跟住另一位咧就係OG 級啊， 係 楊振龍。 杨振龙系电音嘅 电音界嘅 前辈嚟噶啦， 超级元祖啊 ！OK， 独自去偷欢都系佢写嘅。 哦， 但系佢系好早期就已经玩电音，跟住河东啊，佢嗰阵时有一只碟，我冇记错，即 系 荷里活嘅东面咁嘅意思，就系好早期喺即系我哋叫亚洲地区嗰个香港人嚟嘅杨振龙先生 Jam Master A， 咁佢玩电音系啦，好劲嘅。咁佢喺节目里边佢自己表演嗰一 set 咧，都系一啲叫disco 风嗰啲，系啦，即系 ABBA 嗰啲 give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即系佢玩嗰啲嘅 remix 咁样啦，系啦，咁你一个元祖级系大家会尊敬佢嗰啲， 系即系等于hip hop 界有呢个 MC Hot Dog 咁样， 系啦系啦，再旧啲啦，杨振龙先生应该系真系再 OG 啲啦 ，OK， 系真系亚洲地区好早期嘅一位即系电 音界代表啊， 教父啦，你当咁跟住呢个节目咧有两个位咧，我暂时睇未睇到最新啦，但我都觉得几有趣嘅 point 嘅。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佢今次呢一个电音节目，佢攞咗一个 concept 出嚟就系 featuring， 咁佢就好中意自己作啲 term 出嚟啦。咁好我少听啦，一般我哋都叫 featuring 咁。咁佢就会叫做 feat 咯 ，F-E-A-T， 佢净系攞咗呢一个即系 short form 咁。咁佢就重点就系有一班嘅歌手。然后就要同呢啲电音嘅制作人咧做 featuring 咁样，系啦，咁就由啲歌手去拣想同边一个电子音乐嘅制作人合作咁样，类似系咁样 concept。咁佢哋好主打就系呢个 featuring 嘅概念咁咯。 OK， 咁有嘅歌手我比较识 up 得出就系张靓颖咯，其他因为我好少 follow 内地嘅音乐市场啦。系啦，咁其他嗰啲大有个叫 rapper 系叫蛋壳咁样， 蛋壳我知呢个 系啦，即系大家如果有听开会熟啲，我就少啲。反而佢嗰啲电子音乐 producer 嗰啲，我识过内地嗰啲 Dex King 啊 ，Carter 啊， 就会知， 我就会听过。 但系张靓颖好似佢 hip hop。嗰、那個節目之前都有參加過， 有我諗佢咩都 佢都涉獵好多嘅唔同 style 嘅音樂。阿 Jam 之前都有喺 hip hop 個節目， 係啊，咁所以就係佢哋好著重就係歌手同埋製作人之間嘅合作啦。咁但係另一樣咧，我覺得佢嘅節目我睇咗幾集啦，咁一集分兩 part， 一 part 一個鐘，即係兩個鐘一集咁樣，好長。 好長㗎，佢哋可以拍成一粒鐘五十幾分鐘一集。 當佢咪擺上網嘅主要都咁咧，佢擺咗一個矛盾位出嚟嘅。 是 就是如何大家对于电音这两个字的理解了。 咦，嗱呢一个又要讲翻我哋之前吓， 嗱 呢个 又星期五啊，又可以攞出嚟玩啦。 我哋之前喺呢一个嘅 音乐桑拿， 音 乐桑 拿当中，我哋有讲过吓，电子音乐最广义嘅一个定义啊吓，就 系 逢亲有电去发声或者插乐器用电嘅，都可以定义为电子音乐。呢个系最广义 嘅，最 广义 噶嘛，系啊。咁跟住，但係佢喺呢個節目裏面去到而家今時今日2022年啦，即係電子音樂已經係世界主流啦，係啊，係世界主流啦。咁佢擺咗一個對立面在於啲乜嘢呢、有一派嘅叫做電子音樂嘅人呢，就係、是、即係成日會講一啲 DJ 啊，電子舞曲嘅製作人，即係佢哋本身會打碟喺 club 嗰度演出，然後佢哋亦都會做歌嘅呢一班。 係 咁，因為嗰、那個呢種嘅電子音樂係以跳舞為主，咁、所以咧佢哋嗰啲歌嘅 genre 即係你會聽到可能就有啲 house 啊嗰啲咁樣，會有個 build up， 一個 drop， 然後大家哦 put your hands up， 即係嗰啲嚟嘅。 係 咁係呢種 vibe 嘅。咁通常呢一啲佢可能會有 vocal， 但係未必好多啦。咁呢一種就係其中一個，如果你講個電子音樂，大家會最常想起啦，但因为他这个节目他讲电音呢，他没有标明是电子舞曲，他只是讲电子音乐。 啱啊， EDM 就电子舞曲啊嘛， 是啦， 但是普通的电子音乐就可以涵括所有东西的嘛。 是啦，咁所以呢其实在那里会有一派的人呢，他们都是制作人来的，甚至乎他们是唱歌的，他们是唱作人。但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电子音乐的电子呢是有很大的可塑性，即是我那个鼓，我條 base 係啦，嗰啲嘢其實我如果用咗一啲電子聲效去扭啊，去成咧， 都係電子音樂、啊， 玩多好多啊！或者落auto tune 咁樣，令到個人聲嘅玩法唔同，咁呢啲都係電子音樂啊嘛。咁呢個咧就另一個流派啦，即係佢哋嗰種就唔係好硬嘅，甚至乎佢哋本身係唔識打碟嘅、或者做出嚟嘅歌好 pop 嘅。 OK。 咁呢一個就做咗一個少少對立面啦、 哦， 因為佢出現咗個現象嘅節目嗰度嗱，如果你諗住睇咧，咁你就唔好聽住啦，你喺五點半再繼續聽啦。咁但係你覺得冇乜所謂咧，我繼續講有少少叫做 劇透 內容劇透嘅，就係因為喺點解會出現咗一個咁強烈嘅對立面，即係除咗口講之外，就係喺嗰啲所謂歌手選擇製作人嘅嗰個過程當中，你會見到佢哋有自己偏向，一啲電子舞曲 DJ 打碟嘅，或者佢哋已經係講緊八大 DJ 啊，有呢啲咁樣嘅人物等等嗰啲咧，可能佢哋喺叫做電 EDM 界好出名，但係去到呢一個比賽咧，有好多咧都冇俾一啲歌手選擇成為合作嘅製作人。 哦， 因為咧佢哋會覺得喺流行歌手嘅角度，一啲咁跳舞咁澎湃嘅 EDM 又 build up 又 drop， 首先第一就係、同佢哋自己玩開嘅差太遠啦。第二就係覺得呢啲嘅製作人佢哋嘅能力咧，做一首歌已經係好圓滿啊。佢聽嘅時候，佢感覺唔到自己可以有咩嘅 input 落去， 擺咩落去，因為你本身一隻 EDM 可能佢唔加 vocal 已經係一件好枯嘅事情。 咁當然我會諗啦，啊咁揀咗嘅人係咪即係佢有瑕疵，所以啲即係佢就覺得我可以即係同你合作咁樣咁啦。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你見到個對立面，所以好多 DJ 佢哋會叫做 DJ 派咧，就係喺成個 show 裏面咧可能喺前部分係冇被揀中，合作唔到啊。 OK OK。 咁因為另一派即係唔係打碟嗰班啦，可能佢哋係真係叫唱作歌手，用到電子聲效。 係 佢哋嘅身份咧，同一般流行歌手咁，當然除咗張靚穎，其他嗰啲都未完全流行。因為佢哋唱啲好闊嘅，佢特登揀啲歌手唔係全部都係 流行曲， 唔係同一 type 咯。係啦，即係佢會有 hip hop 嘅，有啲唱到男高音嘅， 有啲 R&B 嘅咁樣 係 嘛？ 係啦 ，R&B 即係佢幾款嘅咁樣。咁佢哋都係嗰個 mentality， 佢好明顯就係、歌手去諗嘅時候，我 vocal 因為我歌手主導嘛， 可以點樣 把聲點擺落去咧？咁因為你聽EDM 啦，即係廣義 EDM 啦，其實係有人聲唱㗎，即係你 Alan Walker 嘅 Faded 都係有人唱 呢首好紅啦， 好紅啦， 大家睇片會成日聽。 咁但係你會覺得喺呢首歌裏面個 vocal 未必係你最 最會聽嘅嘢咯。 係啦，咁呢個就係會影響到個歌手選唔選擇嗰個製作人去合作咯，就係、其實首歌又冇我，其實又好似未去到咁大影響喎。咁就製造咗一個咁嘅對立面咯。 哦，即係所以變相大家可能即係做唱嗰個人就唔願意 太多同一啲做電子舞曲嘅 producer 做一個合作咯， 咪係啊係啊，即係可能佢唔識得我可以 input 啲咩落去，佢想像唔到 picture 唔到嗰件事嘅。 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浪費嚟嘅，即係始終我覺得乜嘢嘅一個合作或者可能一啲之前冇人做過嘅嘢，其實都係可以有一個嘗試空間喺度嘛。咁當然可能我都明，即係在於一個比賽性質嘅節目，佢哋梗係想攞一啲穩陣嘅嘢，或者可能突出到自己嘅嘢去 show 俾觀眾睇啦。咁但係可能就少咗一啲嘗試嘅機會咯。即係正等於點解而家大家都hip hop 界爭論得好緊要，就係點解 MC 唔可以出嚟，然後喺一個hip hop 嘅演出或者頒獎禮入邊，其實我即係作為普通嘅樂迷都拗曬頭啊！即係你又冇聽我去唱，你點知唔得啫？有時有啲嘢試咗你先知得唔得噶嘛，係咪？ 同埋我哋好慶幸，大家唔好羨慕我哋。我哋曾經聽過 MC freestyle 英語， 其實佢真係勁。其實 大家聽過訪問， 真 的大家訪問如果有印象，其實洪家豪之前嘅訪問有講過識 MC， 就係以前咧夾一對嘢玩嘅嗰時 ，MC 負責 rap 英文咁啊。係咁所以可能我哋有機會感受過，所以覺得哦咁好合理啊！即係佢出現喺嗰度，咁佢雖然叫做所謂我哋叫主流樂壇啦，咁但係冇乜所謂啦，咁你都係咁樣玩埋一齊噶啦。咁所以去到嗰個節目嗰樣嘢就係，而家你唔知嘅，因為你諗下呢啲真人 show 佢都有一個 plot 噶嘛，即係佢都要寫一個故仔發展，佢究竟建立咗個對立面之後，究竟 點樣去拆解呢個局面咧？ 其實可能佢最終係佢可能融合，或者佢有啲機制令到嗰一啲而家收咗，因為佢都有啲復活區，你知唔會咁易放走啲人噶啦。咁勁喎，大佬楊振龍啲 O G 級啊， 通常都會噶。係啊，呢類型綜藝嘅節目打個大血之後，佢就會翻嚟。 跟住有個劇本復仇戰啦，咁嗰啲。係 啦， 咁其實係可以做到嘅，因為有啲真係 EDM 啦，都係嗰句廣義 EDM 啦嘅。監製佢哋自己喺個節目裏面啲單頭 VO 都有講嘅，佢話其實我係可以配合你嘅人聲去做，因為佢哋就係乜都做到嘛。咁我咪可以 fit in。咁我如果加咗你嘅人聲，即係我多咗一種樂器，咁我咪喺其他嗰度喐動。咁其實係有可以合作嘅空間嘅。咁即係等於你而家聽好多啲 dubstep 不嬲都覺得砰砰砰，咁但係出現咗 melodic dubstep， 大家而家會聽一個出名，可能 Elenium 咁樣。咁佢啲作品你見開始都叫做 pop 少少啦，咁你都有人唱。即叫人聲主導都可以做到一啲流行得嚟又有電子音樂元素嘅，咁其實都好多嘢可以玩咯。 咁我聽下遲啲你即再分享一下，係咪真係一個 大 逆轉 啊？ 又逆轉 啊？ 嚟嚇，又逆 轉。 唔緊要，你後補一個落去。 又係啦，有啲音樂。佢用咗一啲电子元素，其实系咪都可以称之为电子音乐呢？就系、是。如果老臭暴露吗？贪不贪几多力诱惑？是欲望就欲望吗？哒哒哒哒，改不改问啊？入冬雨入夜入世间，若命运就命运吗？痛怒与光阴之间。 当天一刻变作尾巴。 听过有 Jeremy 李俊杰的派台作品，今天叫做《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443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22宗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4宗感染人士死亡个案，死者年龄80至82岁，其中82岁的死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录，经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入院，曾经被处方口服药，卫生指数稳定之后转往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其后病情恶化不治。青山医院爆发感染群组，一个成人女病房累计15名病人和2名员工确诊，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有29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多7间安老院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感染个案，179间学校呈报214宗阳性个案。政府在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政府说，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逊于预期，以及环球经济前景急剧恶化，将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五月的时候复检的增长1%至2%向下修订至跌0.5%至增长0.5%。至于上季经济按年收缩1.3%，较首季的3.9%跌幅收窄，亦都略好过较早时预估的收缩1.4%，连续两个季度收缩，上季经济按季回升1%。政府宣布将在星期日起展开打击卫生黑点计划，10月起进行美化市容工作。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希望当局尽快建立标准运作模式，理顺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并加强支援清洁工人，增拨资源增聘人手。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永恩认为，当局必须认真推动落实计划，严格执行各项执法工作，并且每月向立法会汇报进展。A4 聯盟的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指出，消滅衛生黑點需要打持久戰，促請政府要有決心，採取長期作戰方案，最理想是每個月持續執行和執法。民主黨同樣關注，若果計劃只是為期三個月，成效有限。對於政府成立夜間滅鼠隊，民主黨表示值得鼓勵，但是成效是怎樣，需要等三個月後政府提供最新數據才能夠判斷。2019年11月上水堵路示威入面，两批政见不同人士互砸砖头期间，一名年约70岁的清洁工被掟中倒地，头部重创不治，另一名男子遇砸之后左眼虹膜撕裂。两名涉案青年早前被裁定误杀和有意图而伤人罪不成立，暴动罪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各被判囚5年半。法官判刑时说，暴动罪刑罚必须具阻吓性，避免公共秩序和法治受损。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感觉， 斌神，你 feel 到吗 ？feel 到，梗系 feel 到啦。 Don't you know how hard I try, I try, waiting for the day to come to make you mine. I seek, I hear.You hear, I see, I hear, I smell, I want you here. I can see you all around me. I can hear your voice surrounding me. I can smell you in my sheets. I can feel you. 完全 feel 到你啊，波成 feel 到你内心开始蠢蠢欲动系嘛？听过有 Val 赵展同 feel you 呢啲季节蠢蠢欲动系做咩咧？梗系出去识下朋友仔。 会笑笑当作挑战，你笑脸占据脑内不止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但你都必变暂变另一面，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re still right with me right with me， 到最尾与你再见，要再次听你笑抱你知，有每一天 I'm gonna see you again amazing 又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仔，令你可能是无时无刻都会想一想，咦，又想起这个人。听说有 AP 潘宇谦 Amelia。 带来有 Super Moment 最新泰台作品泰科学。以前每认识一个新朋友，我都会介绍一啲歌曲俾佢认识。 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 如果要我而家再拣， 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 呢首绝对系其中一首。 看你旧年那些伤，今朝今刹你做年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一半了，我已失去若是随风后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面子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如真的真的要再遇见，还请等一天世界大变。人生都早早各有路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才知道，我太过珍惜你，唯求能行使一项权利，无人自重新想着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是最深爱，偏偏不会理解，就算分开，再各立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全逢后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面子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就快又要飞，就快又会 聽日有 special 完全無關的事。如果推介得一首歌呢，通常我都會整個 playlist 咁樣推介，因為最近啲歌全部都好 summer vibe。 每次慰問你也藍了傷的，看似作回應也欠價值，我卻於是窄暗裡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適，雨冷然你背起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名字的伤害，才换残酷的伤害，明明该及早退开，明目揭露了假的爱，还是奴隶般忍耐，明明知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 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 带嚟有 Pandora 圣人模式，不过以认识新朋友计，唔好吓亲人，不如嚟首轻松啲嘅，好似呢首咁啊。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无意义。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像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将永自由，无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 don't let go。

仰过，由你做决定。 阿 Cloud 啊，不如等哥哥教你啲嘢啊！ 想真心教我嘢，定乘机追我先？我是 Cloud 云浩影，想知道阿一同波胜能唔能够成功做我男朋友呢，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so dark, so dark. Benson, 你话而家点啊？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咚咚咚。 系啊，头先第一部分都唔记得提啊，因为惊得滞啊， 滞啊！点歌俾嗰啲怕鬼嘅人。咁今日呢个正值遇难节啦，咁大家都啲农历七月，即系如果都系嗰个有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但系呢个作为一个话传统之一，咁大家都会讲到咯。 系啊，你自己惊唔惊噶？ 惊啊！ 你真系惊噶？ 惊我赖？ 系咪啊？你好冇说服力、啊，你讲出嚟。吓、啊、牛高马大咁样吓、 啊，牛高马大惊到赖， 唔系咯？ 你啊，你惊唔惊？你个样系似唔惊嘅。 我系唔会特登去谂啊，即系可能有啲状况好阴森恐怖，我系会惊。即系例如我系唔玩鬼屋嘅，因为我真系好惊嘅。 鬼屋反而冇事，因为你明知嗰啲系人啊。 系啦，但系我就系知道明知系人先惊啊。即係人有時真係恐怖過鬼。 咁呢、哦、個係真的，呢、這個就係每一集陰陽路嘅女陽所講嘅嘢。人有時比鬼更恐怖。 恐怖但我有啲朋友真係驚嘅，即係佢嗰種驚係例如咧踏入呢啲日子咧，第一佢會好早一收工即刻第一時間衝翻屋企啦，跟住其次係佢會叫佢老公都唔好 OT 即刻衝翻屋企陪佢咯。 哦， 咁我就 即系落雨天啲，同埋最好咧担嗰把遮就唔好摆屋里边。 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做足晒嗰啲传统，叫你唔好做嗰啲就做得好足嘅，好齐嘅咁样咯。即系有人嗌你千祈唔好拧转头咁样咯。 本身 系咯，你谂下喺公司咁。有人嗌你，你唔好拧转头，几大件事先得。 喺条街啫， 哦、 先生，跌咗嘢啊！咁嗰啲 就千祈唔好应啦， 千祈唔好应啦。咁啊，今日所以点歌俾一啲怕鬼嘅人，你身边有冇咧？定系你自己本身都系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同埋就拣首歌，系应下节咯，系啦，即系节系攞嚟咩啊？庆祝噶嘛。咁愚人节。系咪节日啦？系啊，咁所以根据个逻辑系需要庆祝嘅， 开心啲咁样迎接咯。 系、啊，即系个庆祝方法唔一样啫。 系啦， 咁所以我哋两个都写一啲笑话俾怕鬼嘅人听下，听下嚟个风先啦。 知怕鬼嘅人，你哋好啊！讲真啦，有咩人系唔怕鬼噶？话唔怕都呃你啦。怕鬼本来就是人对未知事情的恐惧，天性来的，不需要觉得惭愧、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看鬼片，亦都是来自这一份对未知的好奇心，想着看得多就不会害怕嘛，了解多了就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什么心态都好啦，不说你都未必知道、啊 睇得多鬼片未必能够可以令到你胆大，不过的确有好多好处噶、哦，其中一样嘢就系可以减肥啦。英国西敏大学研究发现咧，平均睇九十分钟嘅恐怖片，大概可以消耗到113卡路里。当然这个数字就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人而异，亦都因片而异啦。例如说看完整套恐惧斗室就可以消耗到133卡路里，异形呢就消耗到152卡路里，驱魔人消耗到158卡路里，排第二呢就是大白鲨，可以消耗到161卡路里。至于冠军呢都是非鬼片莫属的。Stanley Kubrick 执导的《闪灵》是这么多经典恐怖片当中能够消耗最多卡路里的一套，看完足足可以消耗到184卡路里。所以看得多鬼片不单止不会吓死，反而是对身体的循环系统有很多好处。不过如果你本身是孕妇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又或者焦虑倾向的人，我都是建议你不要看太多了，敬鬼神而远之嘛。想想下，其实是不是觉得鬼都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呢？俗语话斋，惊穷多过惊鬼啦。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张天咏 No Money No Honey 给大家。是啊，身体健康咪自然使少啲钱睇医生咯。今晚开完咪要早啲翻屋企嘅，奔神神。 背脊感中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装有一转脑，人哋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morning，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望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呼声高直就真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Loyalty game for sal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low. Not a fool.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就等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自己苦笑，默默地感叹，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Some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听过有 Jamie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我谂落咧，其实都真系嘅，惊穷系真系惊过惊鬼嘅。 听完你啱啱嗰个之后，我谂起一个问题。 乜嘢啊？ 假如小明睇咗一集异形、两集恐惧斗室，再加两集驱魔人，究竟佢一共消耗到几多卡路里呢？ 你数学老师嚟噶你？唔系咁，跟住然后就延伸一个再复杂啲嘅问题，就系、是、当小明睇完一集异形、一集恐惧斗室同埋一集闪灵之后，但系佢同时间又食咗一个 M 记全餐，咁到底最后佢能唔能够成功消耗到身体嘅卡路里呢？ 可以计条数出嚟。啊，惊红啊！好，我呢个就我真系惊嘅。 我你有冇我咁理性去分析先？ 我都都有嘅，不过冇你嗰个咩西大学啊嗰、那个。 西文大学、 啊。西文大学系我冇嗰我冇大学嘅依据。我都有名人嘅权威说话嘅都有嘅。 O K O K， 听下。 怕鬼嘅人，你哋好啊！望下你后面，冇嘢啊！我谂住提下你啫嘛，同埋提下你今晚唔好喺条街度留到咁夜啦。嗱 ，touch wood 啦吓，虽然我就睇唔到，但每年农历七月十四夜晚喺街嗰度自己一个人咧，我都真系会疑神疑鬼嘅。但系呢一样嘢又真系道出咗一个道理，就系、是、四个字：疑神疑鬼。你之所以会怕鬼呢，好多时候都是你幻想出来的。演员 Will Smith 就曾经讲过了，恐惧呢是你幻想出来的，而危险才是真实。你有没有试过夜妈妈搭粒好怕望那块镜的倒影后面多了个人呢？又有没有试过在洗手盆洗完面之后恶高头那下好怕镜入面那个样变了第二个人呢？你又有没有试过在房熄晒灯摊喺张床嘅时候，迎住间房嘅角落头，企住个人望住你啊？我能够讲到咁多嘅例子，其实因为我都试过，我就系一个咁多幻想嘅人嚟噶啦，所以我先至同你哋一样唔敢睇鬼片咯。因为睇鬼片好似提供咗好多情节俾自己去幻想啊，然后睇完就惊啦，冇办法噶啦，我哋都系呢啲幻想力丰富嘅人呢，系改变唔到噶啦。咁点算好呢？又唔使愁嘅。我有个朋友，佢叫做阿一，佢曾经推介过一个方法俾我，就係话既然都係幻想啦，不如就直接幻想嗰啲鬼嘅样呢，一系好靓，一系就好搞笑啊，又或者幻想佢哋会突然之间棘亲，出现一啲哈碌嘅情节，尝试搞笑化件事。work 唔 work 呢？我唔知啦，因为我而家好少再疑神疑鬼㗎啦。而家反而咧，系喺街嗰度见到啲女仔，会幻想下佢哋除咗口罩之后个样系点啫？将呢份幻想力放喺啲好嘅地方，啊，自己都开心啲啊！几廿岁人仲好多幻想嘅波成相， 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丽人像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 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遇到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 听过有 Frankie 叶燕婷的 FF 啊，即系佢首歌咪就系讲紧嗰啲幻想啦，望啲人啲戴口罩嗰啲样系点 啊？喂，好多人挑战我哋、啊，问我哋敢唔敢播、啊？ 第二啲歌唔敢讲，呢只我够胆播啊！呢只经典嘅经典， 点会唔敢挑战我哋、啊？真系 电台咁歌、啊，你唔识嘢，一年一度要听呢只。 再生于此世间，愿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成日讲话呢一首歌最灵异嘅位置就系呢一段，即系佢嗰啲哼嘅声。听过麦蝶文嘅作品叫做《夜夜痴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在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政府表示，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逊于预期，以及环球经济前景急剧恶化，将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五月时候复检的增长1%至2%向下修订至跌0.5%至增长0.5%。至於上季經濟按年收縮1.3%，較首季的3.9%跌幅收窄，亦都略好過較早時預估的收縮1.4%，連續兩個季度收縮，上季經濟按季回升1%。本港新增4439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4222宗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四宗感染人士死亡个案，死者年龄80至82岁，其中82岁死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录，经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入院，曾经被处方口服药，维生指数稳定之后转往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其后病情恶化不治。青山医院爆发感染群组，一个成人女病房累计15名病人和2名员工确诊，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有29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多9间安老院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感染个案，179间学校呈报214宗阳性个案。天水围天恒村恒翠楼下午5点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听日早上10点，政府目标在听日早上约10点完成行动。任何在本月6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天恒村恒翠楼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14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4865000，供受檢測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署亦都會為受影響居民提供協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龙就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而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近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 Kitty 啊，我做节目时候分享嗰啲体育资讯、科技资讯啊，究竟帮唔帮到你呢？ 我梗系帮到啦，同啲朋友啊多咗几多话题啊！啊，不过调翻转头问下你啊，思芬，我喺节目里面讲嗰啲家居小常识啊，嗰啲又帮唔帮到你呢？ 梗系帮到啦，我仲做多咗家务添。 咁啊掂啦，既然帮到手，大家就记住收听。 逢星期日上午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思芬、崔杰同主持嘅《新生活》啦。 乜你真系有帮手做家务咩？ 真系有啦。 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我嘅封信系嚟自于我过去嘅经历，有好多人喺我身边出现过，佢哋俾我嘅资讯，俾我嘅鼓励，系充斥咗我而家点样去面对我嘅人生嘅问题嘅时候，我就攞翻佢哋嘅资讯出嚟去睇一件事。谦虚系好紧要，唔好咁自大、咁自傲啊！ 大家好，我系郭俊安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So long, young, young. This is our sons and our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young.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星期五最后半小时骚动音乐，今日同大家听一个音乐类型， 之前如果你有印象，介绍过一类叫做 Color Bass 嘅音乐啦，而家亦都有一种叫 Color House。feel 一隻歌系咪都感觉到咩为之 color house 啊？就系之前讲嘅 color bass， 不过 color bass 就喺 dubstep 里面嘅子分类啦。咁而家 color house 就系用上相同嘅声音设计放喺 house 嘅音乐当中嘅。首先第一首听过嚟自波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他名称呢串法是 OVSKY， 你可能会读他做 Offsky， 他做了十几年音乐，有他在 Monster Cat 调标的作品叫 Not Afraid。每种音乐都有一个人帮佢起名嘅，咁啊 ，Color Bass 呢个名字就由而家呢首作品嘅主人中去起嘅，因为嚟自德国嘅电子音乐制作人，佢个名叫做 Mo Fog 嘅，听紧有佢今年年头嘅歌叫做 Colors。 今日 Colourhouse 除咗好受 Colour Bass 嘅呢个音乐影响之外呢，亦都会有一种感觉，系咪好似嗰啲日本动漫啊、游戏嗰啲声音呢？咁的确系对于呢班 producer 嚟讲，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启发渠道之一嘅。咁既然讲到日本动漫啊、游戏啊，点能够少得嚟自日本嘅制作人呢？听紧呢一首都系嚟自日本嘅朋友，叫做阿 Susola。Colour Base 和 Colour House 都令我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些阴阴地的天气或者不太开心，个人心情 down 的时候听，个人是会开心一点点的。呢首作品咧，原本咧原版就嚟自 Skybreak 嘅。咁啊，上年九月出 Unity 呢张 EP 当中，咁啊，今年三月就出咗 Remix 嘅 EP。为佢呢首 Visionary 所做嘅 Remix 嘅朋友叫做 Similar Outskirts。其实呢两位朋友，即系包括 Skybreak 同埋 Similar Outskirts 咧，都系即系 Colour Bass 呢种音乐当中咧都有玩紧嘅朋友。所以你会在 Rush Sound 这个 record label 当中，如果你找一些 Colour Bass 的歌呢，都会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所以他们就将他们一些叫做声音设计的方式呢放在 House 的作品当中。听这首有 Visionary 的 Similar Outskirts Remix。 住嚟呢一首作品叫 Walk Away。嚟自一个朋友叫 Nus B 咧，系一位巴西嘅音乐制作人。呢只歌又收录咗喺佢2021年嘅 EP 当中，歌名叫做 Walk Away。Nus B 咧，佢其实2021年第一张 EP 咧叫 Retro Future 都好受期待嘅。就听个名字就知啦，有 Retro 有 Future， 即系话佢尽量将唔同年代、唔同感觉嘅声音放喺佢嘅歌曲当中。Windows B 佢喺2020年就簽咗去 Martin Garrix 嗰個 record label 當中啦，亦都喺啱啱嘅 Tomorrowland 咧，亦都踏上舞台。而嚟嘅 Martin Garrix 咧，佢嘅 label 啊，佢身邊一啲朋友啊，一啲 artist 咧，都會喺 Ibiza 嗰度駐場。咁啊 ，Windows B 都有機會成為 lineup 之一嘅。跟住我哋聽緊呢首作品嚟自 Bad Computer。24岁嘅制作人叫 Bad Computer 啦，咁啊启发自千禧年代开始嘅电子音乐嘅。咁啊叫 Bad Computer 原因，因为首先佢话玩电子音乐，咁啊觉得自己系一部电脑，就系谂起 computer 呢个字啦。然后佢就觉得啦 ，good computer 就系一啲跟规矩行事嘅电脑，咁但系佢觉得做音乐唔应该系咁样，需要创意，需要创新，所以佢就形容自己叫做 Bad Computer 啦。嚟自 Bad Computer 2021年啊，喺佢一张 EP 叫做 Somewhere New 里边当中一首作品，今日叫做 Destroy Me。 首作品叫做 Lollipop， 咁嚟自一位希腊出世21岁嘅制作人，佢名字串法系 GEOXOR， 咁啊嚟自佢个名嘅 short form 嚟嘅。希腊嘅朋友咧话佢嘅音乐受到譬如 Virtual Riot 啦、Porter Robinson 啊、Skrillex 等等嘅影响，当然亦都唔少得动漫啦。所以你会见到佢嗰啲单曲啊、专辑啊、EP 封面咧，都会有一啲动画风嘅女仔做 cover 嘅。听下呢首作品啊，嚟自 Jusa 嘅2019年 EP 当中叫 Stardust 嘅作品，好似一啲滴水声嘅感觉。有呢首作品叫做 Lollipop。听到个 vocal 系 wannabe 啦，系一位意大利 producer， 佢个名字比较复杂，真系唔识读，大家可以睇翻 playlist。呢首 Wannabe 就是呢位意大利 producer 七月新推出的作品。听过有一首叫做Be So Alive， 就嚟自美国 producer 叫 BK 嘅。而最后今日为你拣嚟嘅 Color House 嘅作品咧，歌名叫做 Material， 嚟自一位朋友叫 Alien Echo。咦， 呢位朋友嘅新作嚟嘅呢首 material 系咁啊，其实 Alien Echo 咧之前都有出现过喺呢个环节，就系 Rush Down 新嘅合辑咧 New Colors Volume 6里边，我最中意嘅一首作品就系嚟自佢嘅。下个礼拜见，拜拜。